好，欢迎到 Otter Charlie 爱杰特。这个礼拜用一支公的，就找一张支票先。就是之前讲过话讲三套西片，一套就八月头上拖，应该没拖的，就是自杀特工。第二套就其实都拖了很久，应该去年12月上的爆击自由人，同埋最新的那套上戏与十环帮传奇。咁就照住时间讲先啦，讲咗自杀特工先。嗱，因为呢之前呢其实上嗰套都颇为客气讲，颇为閪，唔客气讲就好乸閪嘅自杀特工队。咁今次呢华纳呢就揾咗 James Gunn 去做新呢套自杀特工 reboot 嘅，同九套冇关系嘅，基本上就系、是。嗱呢套呢如果系当系一套荷里活一套纯粹炮谷片娱乐片呢，就绝对冇满分。你唔需要对自杀特工里面嘅角色有咩太多认识嘅。亦都唔需要做咩功课，总之就可以入场。由头打到尾，由头笑到尾。血浆肉片飞嚟飞去，爆头爆脑，古灵精怪都嚟嘅。睇得好爽，切即呢套完全唔需要用脑，纯粹满足你日两个钟头嘅感官刺激嚟讲呢套嘢就满分到爆炸。我就睇得好开心嘅。因为上一因为其实呢样嘢呢之前我好似唔知我已经录咗音嘅结果呢，唔知嘅原因就搵唔到原片啦，搵唔到录音啦。咁我就话又系咁讲返几句啦。当时自杀特工队最大问题就系、观众入嚟期待嘅系你系睇到爽片。但问题就系、你花咗超过十分超过成半个钟头时间呢介绍嗰啲角色。婆婆妈妈扭扭零零。跟住仲要花啲时间介绍小丑同埋小丑女嗰啲浪漫情节。即系咁我入场睇系睇你打得乒乓。你班友已经打到中段嘅啦，即系叫做打到飞起嗰时候，你突然间接插咗一段小丑同小丑女浪漫情结，喂唔系啊嘛，即系呢样嘢就系上一集啲人睇得最唔爽就系、观众期待嘅系一套好过瘾嘅痛快嘅，完全唔实完打到飞淋嘅超级爽面，但系你同我拍懒系 DC 宇宙嗰只好严肃嘅，要有剧情嘅，要有啲感人位嘅，哇！好难顶啊，大佬！嗱，今次就好简单啦。一开头就自杀特工队 A 队，佢分 A、B team 嘅。一开头 A team 好有型，好架势咁样，嗰几条友喺个大美国旗嗰度走出嚟，然后五个十分钟全部死 Q， 差唔多全部死 Q， 差唔多死 Q 晒，死剩小丑女一个。我睇得一堆人唔拉系嘛？开头好型，又超实地全部冚家铲，跟住话俾你知，原来B team 由另一个海滩上去执行任务嘅先至系主角，我笑碌咗喺度嘅有段系，跟住就系、入去嗰个岛度去破坏某个计划啊！简单讲句就系、自杀特工队俾美国政府委托去中南美洲一个小国去收拾佢当年美国咧嗰啲咩外星人研究计划嘅啲苏州史。咁自杀特工队 B team 入到去之后，唔小心。冇纯粹意外，将人成支本来应该帮佢游击队成支灭队，结果咧局主咧就冇喺乜阵支援之下，就B team 咧就同小丑女汇合，跟住走去嗰座塔里面打海星怪，剧情就咁简单噶啦。佢做嘅嘢就系咩？系如果你真系对 DC 嘅剧情嘅动画角色有认识，或者你对嗰啲啃啊彩蛋你有认识嘅话咧，会得好爽。但你就算唔认识，其实唔系好影响嘅。即系佢做咗一样嘢就系、是，即使你完全唔知道边个打边个，你都系睇到开心。因为好尴尬就系、是，呢类 Marvel 呢类咁嘅超级英雄片咧，尤其是 Marvel 咧，如果你冇追一集一甩咗嘅话咧，你会好多剧情跟唔翻接唔住嘅。但呢个冇呢个问题，你就甩咗一套集、两集，甚至三就算你根本上完全冇认识，即系就算我当我你完全冇睇过自杀特工队，冇睇过之前咩猛禽小队，都冇睇过以前啲DC有 kick 嘢，唔紧要嘅，入场睇，即你就纯粹就系睇一啲睇下鲨鱼人点样食人啊，睇下人爆头爆脑啊，睇啲海睇嗰啲睇啲大星睇个都打嚟打去有啲。OK 嘅，完全系得嘅。嗱，另一样嘢就系呢套嘢就充满满黑色恶趣味。呢样嘢睇落系应该就系、一开头啦，其实 A team 嗰班其实嗰班 A team 嗰班特工队嗰班友咧，其实都系属于叫有来头嘅。当然啦，你唔好真系嗰啲比较二线嗰啲啦，嗰啲反派啦，好似好型，好似好劲，然后一开头死 Q 晒，跟住跟住 B team 入城市。 小丑女同嗰、那个佢嗰小角将军咧搭上咗，个小丑将军好中意佢嘅，跟住话口未完，阿小丑女怼冧咗佢，怼冧咗将军，然后小丑女混咗一度，然后自己走甩咗，然后跟住咧啱啱遇咗 B team 救佢，就好似吹打话斋，我谂住嚟救你噶，哦咁咪翻去等你再救一次咯，即系嗰段就系咁样嘅，跟住就系去打去嗰塔度打外星人，跟住出现咗就咩抢住啲好典型嘅就系、是。正义朋友想要爆美国黑历史，跟住另一个人咧就话为咗守和平，即使黑历史都守住嘅，咁就今日打一上嚟，结果咧就两边都瓜晒撞鬼，然后最后就打大海星啦，嗰段就 O K 好有其实拍得好有型嘅，即系整体嚟讲成套片，而我系因为我抱住一个就系、是、我作为一个唔系美国漫画嘅 fans， 甚至唔系直情唔睇美国漫画啦。所以我对佢嘢认识就完全系靠只咩Witch 里面嘅资料啊，啲影评啊，佢嘅介绍知道咁多啫。但喺未有呢嘢之前，我睇落去系 OK 嘅，好好睇。比较大问题就系佢走去上喺走 HBO Max 上咗，因为呢类片咧，因为真系拍谷片嘅关系。你睇一次就算噶啦，你好少会睇第二次。就算我冇谂要二刷，结果都冇睇到第二次。咁你上咗免费可以睇，免费月费可以睇到嘅有嘅串流平台，咁我就自然唔会睇第二次噶啦。即系美国人嚟讲啊，我都会睇嘅。以后出Blu-ray 嘅话，但系呢样嘢其实好影响，好影响，好影响票房。不过我觉得导演 James Gunn 就唔系好介意，因为呢个嘢其实咧。即系我咁又去留意咗电影知嘅，其实 James Gunn 会拍《二宅特工》，其实就系James Gunn 后年轻时犯下嘅错误，同啲网民喺网上面嘈冤巴闭，咁之后就走去迪士尼扎营，咁迪士尼就表面上就话炒佢，但系我觉得纯粹就咩啊？叫 James Gunn 避风头，避佢一年半载，等呢个风头过咗之后，等佢翻嚟咁。被封头时候冇嘢好做咯，咁咪走去，咁啲事又叫过去咯，咁咪佢拍一套咯。所以 James Gunn 其实就唔系好介，我谂佢直情唔介意你《自杀特工》卖唔卖到票房嘅，即系佢唔会好似schedule 咁样，因为黑寡妇唔实俾又俾串流又俾迪士尼 Plus 搞到搵少好多而走去告佢嘅。咁迪士尼 Plus 同埋 HBO 我系唔抵可怜嘅呢单嘢。其实因为黑寡妇咧，我觉得咧。全部戏院上呢以佢質素嚟讲 ,OK 收得嘅。即係之前好似都讲过就係佢比想中好唔係好好但係想中好嘅。即係尤其是拖咗年纪嚟讲佢係比较尴尬，就应该去年上亦该搞今年先上到啦。咁拖咗成年。有啲亦搞今年嘩我數數先。首先就係黑寡妇然后就上戏跟住年尾跟住蜘蛛俠好年尾仲有套永恒族。四套Marvel英雄电影一齐上，睇到佢呕。不过呢个就阿 schedule 同埋迪士尼啲恩怨情仇就得佢自己两个搞，咁唔关佢事啦。好，咁大致上呢套嘢咧，如好良心建议，如果你屋搵到个如果戏院冇睇嘅话，搵部足够大嘅电视睇，因为嗰啲因为白，因为佢依系剪完拍俾戏院睇嘅戏嚟嘅。如果电视唔够大，因为佢唔够劲嘅话咧，睇得冇睇得唔够爽嘅。好啦，另一套咧就爆起自由人 Free Guys 呢套咧，有啲人攞同玩家一号比，但系咧都颇为唔同嘅。啊，玩家一号唔使讲啦，阿史不保大老爷亲自操刀。呢套咧就纯系真系好小本嘅。就系阿赖恩雷诺斯，揾咗导演，跟住自己拍，自己做主角，跟住全宣传都揾自己间公司做宣传。而佢呢个 level 嘅明星嚟讲，呢套其实系 A 级尾甚 B 级头嘅电影。简单就系男主角阿仁 ，guess 啦，就系、是、有一类似GTA Online 咁嘅游戏嘅一个嘅 NPC。有一日无意之中，突然间着咗佢个 AI 成长嘅模式。开始想做出啲唔系 NPC 应该做嘅嘢，然后就卷入咗现实世界游戏开发者去搵喺里面搵罪证嘅一个故仔。佢就冇佢嗱，相比起好贪心、好贪心、好贪心嘅史不保嘅 Well 嘅玩家一号， 呢套呢就好简单嘅，因为我觉得玩家号最大嘅问题呢太贪心啦。佢塞彩蛋塞到叫做咩呢，填鸭式教育。不断塞，总之就任何一个画面都塞啲嘢落去。塞到观众完全消化不良。係睇一次你唔会想睇第二次嗰种。唔係应该讲，如果你諗住搵彩蛋，你花好多时间逐格 frame 去慢慢搵。但如果你对搵彩蛋冇兴趣嘅话呢，你睇一次就会漏。即係佢个情报塞得太多，变咗就完全系观众疲劳轰炸。但呢套就冇嘅，就纯粹就咩个 NPC 有咗自己思想，然后就帮助个女主角喺游戏里面搵返呢个游戏，呢个游戏啊叫 Free City， 里面系其实系偷女主角男朋友嗰个开发游戏嗰资料嘅证据，咁告嗰间游戏公司嘅。咁中佢咧，当然有彩蛋啦。例如话系玩 Marvel 啦，玩呢啲其他游之类嗰啲嘢咧，系有嘅。相比嚟讲咧，佢啲佢玩 Marvel 彩蛋咧，就塞得都算系好明显，但唔多。即系嚟特登揾就美国队长同埋Wolverine 合串一个镜头啦，即系演员啦，一下唔出个名算啦。咁又客串一个镜头，跟住玩美国队长近啦咁样。好，呢、這个咧唔多，恰到好处，我觉得系呢样嘢系我嘅欣赏佢恰嘅，就系佢冇大道理。因为其实又系玩紧号最黑人憎就系咩？佢结局男主角同女主角攞咗个游戏控制权，然后就每个礼拜 offline 一日熄机，嚟到明星又好点都好，而等玩家可以享受现实世界。我当时睇到呢个嘢系你老尾啊！你男主角星期四放一日假出去搏嘢嘅个人啊！屌几多独卵冇事冇女朋友就打机噶？哦，你自己沟到女啦，就放一日假就叫人享受世界。你沟唔咁其他人就要陪一齐享受世界。喂，我都冇女，我除咗打机冇嘢，有嘢做。你想熄我机啊？即系呢样嘢太过说教，太过哇何不食肉糜啊！你真系，但呢个就冇嘅。主角最后。主角即系女主角同埋女主角男朋友开咗新游戏，将旧游戏资料接晒过去。但系咧就而咧男女主角咧就喺现实世界系自己系拍拖，就中即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嗰只。咁阿佳咧喺游戏世界里面继续过佢自由生活。這個、呢个咧冇乜大道理，反而睇得好舒服。我系欣赏呢种所谓叫做咩你本身低成本唔好说教 ，OK 啦，即系唔系话嗱唔系话要求作品硬系冇讲道理，但都唔系要求你硬系太大道理，因为玩家号系大道理，太过就咩老人说教 feel 啊，即系个阿爷喺度同佢讲话嗱，唔好打咁多机啊，你接触嘅真实人生噶，唔使你讲啦啲嘢，好多人都识讲啦，你咁样讲就反而就破坏咗成套就，你成套戏都叫人玩，都系一个讲游戏世界，又叫人唔好玩游戏，就好怪鸡啊。但呢套就信系冇简单，就系你班奇离怪打机打机咯。总之你有你玩GTA Online， 我有我玩SimCity， 或者系Sims 啊 ，The Sims 啊。总之你去入游戏里面过真实人生嘅 ，OK 嘅。即系呢个我咧系反而佢就撇开咗大陆嘅小品演出咧，我会收货。嗱，当然呢套戏就纯粹睇大恩莱洛斯啦，一套戏好过系好爽嘅，佢亦都做得好过瘾。宣传都好用足，好足，尤其是因为佢呢套戏本身迪士尼投资嘅，咁佢就大条道理玩 Marvel 玩死侍，完全唔使客气，好过瘾。亦都讲就系佢都冇乜点讲咧？佢又冇啲特别刻意去做一啲好即系野心啊！佢冇一边个野心就系想做拍一套叫做咩替作啊大片，总之有一个 project 拍嗰几个人嘅，拍完之后。如果好心咪拍续集咯，唔好心咪算咯，嗰种嘅。所以我呢度咧，系冇期，唔系好大期待，冇期待又未知冇嘅，唔系好大期待，而出嚟都几满意，系叫打平，即系叫做满足到我要嘅期待啦。因为有时你知啦，期待太大，失待太大，我期待唔高，而佢都比个期待要好啲嘅水准，我几开心嘅。尤其是个女主角，嗱，重点啊！女主角喺套片喺嗰个电子版咧，睇张 poster 咧，几阿婶嘅，但实际上其实几靓女， 呢样嘢你要留你要俾，冇俾个冇俾嗰个宣传海报或者啲硬照呃咗你。女主角系几靓女客嘅。好啦，跟住最新嗰套上戏啦，一套最初超冇期待到一个有咩你惊嗰种啊，即系叫做咩啊？总之我唔掟，总之我唔觉得唔屌老母就 O K 嗰只啦。结果出嚟，咦又唔差喎、啊。嗱，呢套咧就其实真真正正呢套先就系金 Marvel 第四个第四代啊。即系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啦，咁之前黑寡妇其实第三阶段尾声嚟嘅，咁上戏先第四阶段嘅 opening。剧简单就系、剧情就好简单讲句就系、是、一个中横千年拥有十环嘅魔力，中横千年创咗嗰个十环帮嘅组织嘅黑帮大佬文武，有一次为咗揾一个叫做揾一个绝世外魔境大罗嘅途中，认识咗靓女。为咗女仔放弃一切，放弃十环，从变翻做一个回归平凡的男子，跟住生咗一仔一女。点知有一日，文武出咗去买嘢嘅时候，啲仇家爽到老婆死咗，咁大受打击嘅文武就重新拉十环，掌握十环帮，将个仔训练成刺客，帮佢老母报帮老婆报仇。点知个仔报仇一次之后顶唔顺。走咗美国做拍车仔，嗰十年之后，文武揾到文武耳仔听成日听到一把声音话听到佢老婆把声话叫佢救佢，咁文武就翻查资料，发现到原来佢老婆俾咗一个链嘴佢仔同一个女，嗰、那个链嘴里面咧就有去大罗嘅地图，同埋救佢老婆方法就系、是。在大罗里面嗰埲墙打烂佢老婆就出嚟噶啦。咁阿文武就揾十环帮去抢嗰两条链嘴。知道呢件事嘅男主角阿上戏咧，就同佢死党，就去咗澳门，就揾佢妹，跟住咧，点十环帮嚟到又抢埋链嘴，然后俾老豆，然后一两姊妹两兄妹一齐俾老豆捉咗。咁咧，佢老豆就话到明嘅就系、是，如果大罗唔俾我打烂埲墙救翻我老婆嘅话咧，我就烧咗大罗。咁唔想为咗保住佢阿妈嗰个故乡咧，上戏咧就同个老友叫佢阿妹就走咗去就去咗大罗，因为有只仙有神兽嘅指路去大罗之后，同文武决斗，最后文武打开咗埲墙，有只魔龙咗出嚟，老豆死埋，然后上戏承继咗个十环，打爆咗条魔龙收工。嗱、剧情就咁简单嘅，好行货。行货到嗱，行货唔系罪噶，我成日觉得行货其实唔系错嘅，因为黄道点解会能够做黄道咁多年仔，因为佢本身有一个成功公式。呢套片其实佢简单设计，黄道最好嘅，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古灵精怪嘢。但重点就系呢套片咧，虽然明明就上戏与十环帮传奇，实际上应该系上戏唔系文武与十环帮传奇。即系其实整个古仔就系睇佢老豆，睇佢老豆啫。简单一个就系睇梁朝伟。由一开始梁朝伟着古装喺个沙漠度同大家出手，跟一路去到最后为咗救仔而死。梁朝伟占咗成两个钟头戏，起码占咗45分钟至50分钟。而一句梁朝伟讲，其实仲 cut 咗唔少嘅。即系话如果唔 cut 嘅话咧，起码梁朝伟成个钟戏。咁咧。再加埋个剧本基，即差唔多，直情系由阿文武带主线。虽话文武系主角，其实唔错嘅。即系最初我哋香港人就成日，即系我哋亚洲人啦，成日吐槽佢就话呢套系睇梁朝伟啫嘛。结果唔系呢个，我当初咧就当系讲笑或者吐槽位啦。但系出嚟嘅喎，唔系冇讲笑，亦都唔错，真系睇梁朝伟。事实梁朝伟啲演技一系冇得弹，不论系文戏又佢睇佢文戏啦。佢思念佢老婆啊，嗰啲做小动作嗰啲嘢咧，梁朝伟交足戏嘅，冇话因为呢套系 Marvel 片，佢叫渣流滩，好梁朝伟嘅嘅水准，由头英到尾，有型靓佬。而上戏嗱，上戏刘思慕咧，即系点？即系呢套咧就最大问题就系、是、其中一幕咧，阿杨紫琼咧。在大罗嗰、那个大罗做 最应该冚讲嚟主要就陈法拉啦，即系就系文武老婆陈法拉嗰、那个嗰家姐嘅阿梁紫琼。咁你就见到上戏两兄妹就揽揽佢话你同你阿妈好似，跟住全场一齐笑出嚟，当日耻笑嗰种啦，边忽似啊啦！即系透即系成套戏好多笑位都系烂笑话，唯一一个大家笑出嚟嘅，偏偏唔应该系笑话嘅地方。嗱，呢套戏咧大方向唔错嘅，打斗咧前半部巴斯达就好成龙，跟住捉棚打斗亦都好成龙。呢套戏好多成龙同埋成龙啦，卧虎藏龙啦，一代宗师影子，佢好刻意地去致敬港产片嘅打斗。尤其巴斯同埋搭竹棚嗰段打斗，其实真係好成龙嘅。当然啦，成龙嗰年代拍嘅就真人上场啦。但呢度一定 CG 嘅，唔通叫刘诗舞喺竹棚跳连跌两层楼咩？冇可能啦，呢年头。咁 OK 啦，巴斯嗰段打斗就好睇嘅。竹棚嗰段打斗呢似一路好睇，但最后突然间呢阿梁朝伟出场嗰段就断咗，梁朝伟打断咗个战斗。就开出问题啦。呢套剧其实有个几个问题就系刘诗舞有关嘅打斗咧，硬系唔汤唔水。你系叫做有种叫做咩？当观众认为你去到尽嗰时候，你就立住，观众嘅情绪俾打断咗。反而咧，梁朝伟几场打斗由一开头啦，打 Etta 喺战场嗰段打斗啦，跟住阿梁朝伟报仇嗰段咧，系好爽快嘅，一二三清脆利落，唔汤唔水，观众睇得好过瘾。即系其实打斗最紧要有咩？就系观众要睇得爽。而刘诗舞几场设计，刘诗舞两一场设计，一场喺竹棚打斗，同埋同阿梁朝伟一场战斗打斗咧，你睇咗就系唔爽嘅。啊，梁朝伟父子对决嗰场咧，爽嘅爽在咩？梁朝伟一拳震飞佢嗰段。但之后咧，刘诗舞打翻转头嗰段咧就唔好睇嘅。入边完咗就咩？梁朝伟又好英好型英帅靓正嗰啲地方就好睇。刘诗舞应该佢表现佢主角风范嘅地方就唔好睇，个导演系有心整蛊咧。不过呢个 OK 嘅，呢个算啦，阵间呢个就已经系其中一个问题啫。嗱，头先讲过啦，笑话唔好。以往咧 Marvel 嘅啲笑位咧，佢会有啲小幽默啊嘅，但系今次啲笑位咧就全部就好多都好冷啊，即系有就冷 get 啊，冷笑话嗰类嘅。你会睇到有一个唔知点样。即系笑又唔系，唔笑又唔系。例如话唱卡拉 OK 啊，嗰段即系最后突然间叫同阿王一齐唱卡拉 OK 啊，喂，我唔好笑得出喎，喂，即系有啲种唔知点嘅表情形容啊。呢个嘢成好夹，就系佢又唔系话笑唔出嗰种，但系你就会好一个好微妙嘅表情，就系咪应好，系咪应该笑咧？即系一出现呢个表情，你就几系嘢噶啦，因为其实仲尴尬过你唔笑。观众知你，观众唔笑，你可以话佢观众 get 唔到你笑位，就系。观众知你想接佢笑，但系佢笑唔出，呢样嘢就真系仲尴嘅，即系仲老尴过你老尴你唔笑。嗱另一个咧就系佢节奏嘅问题啦。我咧喺戏院睇两次表。嗱，如果呢套系三个钟头戏嘅话咧，睇两次表都 OK 啦，因为始终又够长，你忍了啊嘛。但系一套两个钟头，而且 Marvel 电影你想啲节奏明快嘅。我竟然有两个时候忍唔住睇表，即系表示有冷场位。其中一个冷睇表位就系咩？上帝坐住水龙飞嚟飞去，即系嗰度已经系最后决战啦，咪直接杀去打咯。你喺度影咩？就龙飞嚟飞去啫。跟住咧就系龙山白龙爆笑，即系啲水龙咬住魔龙，好靓，但系乱到七彩都唔知道边条龙打边条龙。你咪龙山同白一嘢咬住条魔龙，跟住咬落去搞咯，即系拍 CG 搞到好混乱，动设计场面亦都唔爽，系啦唔爽，呢个好严重问题。你觉我认一个比更加呢个咧系我咁呢唔怕透啦，反正呢条片出咗时都有两三个礼拜啦。去到最后，梁朝伟系俾邱文武啦，系俾条魔龙食咗灵魂，然后上去救又去打条魔龙。一般嚟讲。以日系漫画或者龙珠系嗰个就系咩？上戏打爆条魔龙，啲魂魄出翻晒嚟，跟住老豆复活，而老豆将嗰个十环让咗俾个仔，然后反省自己，又退隐山林。第一条就真系死鬼晒。喂， 如果你话上，你话文武系嗰啲典型大反派，冇乜料到，即系纯粹恶意嘅话咧，呢、這个我都可以接受。但系成套片里面，文武喺个心情温柔，唔识点样表达自己嘅一个中典型嘅中国男人，中国英雄啦，英雄我觉得佢直情唔系，甚至我觉得唔系反，佢唔系净反派，你反英雄都唔多算，枭雄嗰种，即系一个咁柔咁英雄嘅角色，然后你就咁死咗。喂，观众觉得喂唔系啊嘛，我期待紧你救老豆嘅，即系龙珠嗱，即系直情系唔龙珠嗰只悟空唔反一齐打师徒，观众系期待紧呢种叫做咩好痛快淋漓嘅两父子冰释前嫌，然后一齐打，然后最后个父子正式和解，呢、这个先系典型所谓呢类王道公式嘅套路，但系结果就是、死咗，唔系啊嘛。我要求喂，大佬话梁朝伟咁死咗啊！当然喺多重次元宇宙嚟讲咧，梁朝伟要复活咧系绝对唔阿文武啊，即系阿文武咧随时喺另一个平行宇宙里面走过嚟，甚至同我老婆一齐嚟都仲得，呢、这个唔系问题嘅。但系喺呢套戏里面，你搞你整个咁嘅结局出嚟，入场观众就硬，你就觉得就好硬咗条，即系食咗条食嘢硬咗条刺，硬条骨咁样，好唔舒服。套又套唔系，吞唔吞落嗰种啊？呢个就唔系好重要，但我觉得系颇为又头痛嘅。做女主角就系、是、名义上啦，女主角啦，或者应该说啊，嗰叫做奥卡菲娜，系一个喜剧明星嚟嘅。咁佢最初个定位就系咩？阿上戏嘅死党，即系嗰啲咧读书时一齐识啊，跟住一齐自细玩，一嚟玩到大啊，经常出去唱 K 啊，飞车咁样。呢类角色，如果你揾个你将奥卡菲娜咧，叫做 Katie 啊，瑞文啊，中文佢叫中文，佢中文名啊就叫瑞文，咁英文名叫 Katie， 咁咧你将佢定位做主角不敌，好死党冇问题，因为咧死党咧系唔一定要靓仔靓女嘅，有时丑地翻嚟仲会代入感，但系去到最后打完之后，突然间两个变咗情侣，有冇突然咗少少咧？莫名其妙突然间两个头搭头一齐变情侣喎？喂，你两个之前冇咁发展嘅，点解突然间变情侣噶？你搞咩嘢啊？你两个之前发生咗咩事啊？同埋你系不敌咧？你唔够靓女，甚至丑丑地样 ，OK 可以。但系当你升格咗做主角嘅女友，喂，你真系唔多够靓女、啊。即主角个妹都已经唔多算系特别靓女噶，但系我都算啦，唉。张梦怡，但系你做主角嘅女友即系情侣，跟住之后咧就卷入 Marvel 嘅多重宇宙世界里面，你个样子就真系唔多够主角格，即系你要丑一个Captain 大妈，你都相当有难度。因为 Captain 大妈唔其实咁衰啦 ，Captain 大妈其实几靓，其实算 OK 噶个样子，虽然大妈啲咁 Captain 大妈嗰、那个个 body 揸飞机做前飞机师嘅 body 咁。佢本身是配角，佢做好朋友嘅，咁个样子差少少冇所谓啦。因为你但系喂，你做主角嘅情侣，我就期待一定要靓仔靓女噶啦。你唔单止唔系靓仔靓女，甚至都颇为怪，即叫喜剧演员样啦。我觉得好含蓄嘅讲法就系喜剧演员样。咁你出嚟呢个副你个样子，你摆出嘅系女主角，但你唔系女主角 style 嘅话咧，观众又觉得好唔知点去应付你。整体来讲，如果是当了一般荷里活片来讲收货的，即是我因为 我不熟书啦，我直接不识没看过美国漫画啦，那我对于他上次玩过什么东西呢，不是太过执着的。作为一套荷里活电影呢，一般啦，谁合格先啦，就是你不会拿不出口，但是你都炸不出。很多地方其实都交到功课，作为动作片会比算是满意的。但都有好多地方就是你明明可以更加好，但拍到唔汤唔水。好，应该去到盡嘅时候，即係呢个就是加菲猫嘅讲法，就係当你諗住去到盡嘅时候，佢哋恶惨过嚟一夜拍落去。呢种系你睇得就係观众会睇得唔过瘾。相比嚟讲黑寡妇呢，佢最后其实作为一套叫做咩间谍片啦。间谍动作片嚟讲 ，OK 噶，够爽噶， 最后个反乜死得好柒，唔紧要噶，因为个反乜本来就纯粹冇任何描写，纯粹系讲真要间谍片啊，啲反乜角咧咁死得咁柒噶啦，唔重要嘅，因为呢样嘢我都冇乜所谓。但系呢套咧，因为你文武咧系一个叫第二另一个主角，直情双主角啊。当然啦，双主角双系啊上起个主角啦，双主角嚟意思就系、是。咁你相咁文武最后嘅死嘅嗰个嘅结束咧，系会观众会觉得唔妥，系觉得唔应该咁样，或者系可以更好。即系观众随便噏到一堆嘅叫做咩可以令佢更好嘅手段，你冇做到，而冇做原因唔系因为你冇钱或者你做唔到，而系个导演有问题。即系呢、這个我谂都系如果上有续集嘅话咧，换导演啦，呢、這个导演真系顶唔顺。嗱、啊，好似呢个就头先老讲嘅，咁中段咧。佢有个鬼佬走出嚟咧，个鬼佬就系当年 Iron Man 3里面做假满大人嗰、那个，呢个佢几好嗱，呢个咧就佢连翻 Marvel 嘅，就系讲阿文武同仔食饭啦，就讲翻佢救咗，佢讲翻就系、是、当时有个鬼佬有恐怖分子扮佢就会用咗佢其中一个化名满大人，因为本身上戏阿文武呢个角色就系由漫画上戏面上戏老豆傅满洲，但系咧。电影里面咧就将依傅满洲个角色咧就取消咗，就原创张文武呢个角色，因为本身就如果你就如果就系傅满洲嘅话，会夹同阿梁朝伟个形就搭唔到，咁我就原创个新角色，一原创新角色就成个戏就变咗就咩咧？傅满洲与十环帮传奇 and 上戏，呢个先系真卡图嚟嘅。咁啊，讲翻啲老人啦，咁咧嗰个咁咧阿文武咧就救去监狱里面救翻个假满大人嚟。就咧就摆咗佢喺十环帮总部度做工，本来要杀佢噶，点知因为佢识做戏剧，结果咧就喺十环帮里面做咗个工龄小丑，咁以后都会出嚟嘅，因为其呢个角色 OK 好笑嘅，个佢几有喜感，算系少数又唔差嘅。当然啦，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喺大罗里面咧，呢、這个题外话就大罗里面咧，佢就将《山海经》里面啲怪兽咧、神质啲质啲奇啲魔兽啊、神兽咧画出嚟。有啲叫做咩？点解咁叫咩奇幻大观园啊、珍宝馆嗰啲咁嘅古灵精怪嘢？总之就一堆神兽走嚟走去，睇到九尾狐通街都系嘅时候就，哇！日本三大妖怪嘅九尾狐，如果通街都系肉燥前，应该喊咧。不过待我睇咗自己嘅吐槽位啦。嗱，呢套嘢咧就不尽人意，但还可以接受，即系。当我因为你当初我冚住其实佢几嗨会嗨到一个极嗨到一个极致嘅，但出嚟结果都还好啦 ，OK 啦 ，same so good 啦。当然啦，尤其是当你有阿梁朝伟超有型、超有戏咁，啲戏好到爆炸咁样，佢撑咗成半套戏时候，再烂嘅片都变好片嘅。嗱，跟住由于咧上旧年就成年都冇晒部戏上啦，咁今年就两。今年又今就年头做系做年尾嘅，年头上到神奇阿婶一九八四婆妈度爆炸，跟住咧就其实好好，其实几好睇嘅，但系搞到但系俾迪士尼拍，搞到而家搞到对簿公堂嘅黑寡妇，跟住就系自由特工，就系拖成年嘅飞街，跟住而家咧跟住啱啱最新上戏啦，跟住九月中咧就系007。跟住我好嘅喺先后面就系系啦，永恒族同埋系蜘蛛侠，应该仲有一套嘅，一下唔出，应该我应该凑下啦，但系呢个唔重要啦。总之今年年尾咧就好多西片上嘅，同埋我睇嗱，唔知几时上啦。我睇过啲电影网介绍咧，香港系会上 FGO 巴比伦后片嘅，前面睇得又系咦吟吟噶咁。睇耳暗云耳暗暗，睇都系会照睇嘅。咁好啦，咁今个礼拜我只讲嗰个成讲30几分钟，咁冇办法啦，一个人讲口水有限，咁啊系得勉勉强强出三套嘢，一次就讲晒。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希望下次嗱07我会讲埋嘅，预告07我系会睇嘅。至于嗰套讲六一一打官司嗰套就真系麻麻地啫，因为呢啲咁嘅所谓嘅剧情片咧。讲起上嚟比较冇咁过瘾，我中意，尤其咧，我喺电影频道咧，呢个电影部分咧，我中意讲冇脑爽片嘅，总之越冇脑越爽嘅 superhero 片啦，或者系啲娱乐片咧， 我鍾意讲呢啲嘅。啲认真啊需要啲正式分析嗰啲我讲唔嚟。我啲咁嘅啲二打六呢就无谓献丑。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